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玉敏仔祥，有朋自遠方來，那個不是，都不是很遠的，現在出口轉內銷，整些坑渠油來給我們台灣，你都未查清事實， 不是啊，現在說了，這些又是香港去的， 香港去， 中國敬香港， 中國，其實中國的，我覺得這些油，這些補完這些油都是來自中國，中國來香港，香港去台灣，台灣來回香港， 這些叫出口轉內銷。總之大家走不到，坐在我左手邊這位就是梁文濤教授，港仔來的，他是台灣成功大學的政治系教授。這個哥哥90年代初畢業，年紀跟我們相差都十幾二十年了，青年才俊。 梁教授就在台灣很出名的，香港人我想在學術界，特別是政治學術界，他就非常有名的，因為台灣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是台灣相當有名的高等院校的政治系，不只是台大，台南成功大學的政治系是非常有名的。不久之前太陽花學運，其中一個學生領袖林非凡就是梁文濤教授的學生。 他的政治立場也是眾所周知的，他是心綠的，但他不承認什麼叫心綠、什麼綠、不理，總之他說我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很清楚的這個立場，他對民進黨也很有批評的。我最近一次去台灣跟這個民進黨的秘書長吳超燮見面，聊了一個多小時。 他就是民進黨政府，即是民進黨執政時代的內閣成員，他是這個陸委會主委，亦都做過駐美大使，等於中華民國的，當然不是叫大使，駐美的代表，其實等同大使。他提到梁教授的時候就頭靈靈，這傢伙要我現在講廣東話，這傢伙經常刺我們，教授就在台灣參加很多 就是一些社會運動的抗爭，他又聲援太陽花學運的學生，他自己也有些看法的，對台灣本土運動和對現在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交往那麼密切，他自己也有些看法的。我們今天請他來，我們這個台就是什麼人都可以，我們現在都橫掂都是被人打成這個 反革命也好，什麼都好，其實我們最革命，我們教授可能不是很清楚，他來香港都接觸到一些人，有些人對我們都會講一些關於我們的東西給他聽，通常都是錯的，所以如果你有聽我們節目，有接觸我們的粉絲，有看我們的文宣，我們的政治立場一向是一以貫之，非常清楚。 我們是由頭至尾都是反共的，我們是否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統治及法性。OK， 我們是否定現在這個特區政府的統治及法性的。OK， 我們是一個這樣的立場。所以今天請教授來，主要就是因為他對香港政改都很關心的，對香港現在究竟所謂本土運動搞成怎樣，他都很關心的。一陣間你又可以跟我們這個本土新聞總編輯，本土派有一張報紙叫《本土新聞》，那個總編輯就坐在我旁邊。 咁啊，呢位梁錦祥，你嘅本家，咁佢年齡都大過你嘅，呢啲即係你阿哥嚟㗎啦。咁佢咧，亦都係我哋呢個 My Radio 嘅創辦人，亦都係香港網台嘅，即係最資深做網台嘅，即係算係比較資深嘅。當然有好多人做網台啦。咁啊，佢亦都搞過好多網台。咁而家佢大部分時間咧就喺我哋呢個網台嘅。咁所以你兩個咧都可以有得對下嘴嘅。咁佢另外有一個節目咧，就係我哋將佢譯做 中文就天涯若比鄰，即係同全世界，即係嗰啲網台咧做一個串連嘅。 最緊要係香港人， 最緊要香港人，即係話全世界嘅香港人。所以佢最近去咗一次澳洲，咁又同澳洲啲香港人咧都建立咗個聯繫， 係 嘛？跟住遲啲咧就可能去美國、加拿大啊。 呢度我講少少啊，最近唔知點解咧，好多朋友翻嚟啊， 紐西蘭， 係下個禮拜又澳洲啊，又加多倫多咁樣。我唔知係咪即係適逢香港多事之秋啦，好多人都翻嚟想睇睇下究竟呢度發生咩事啊。咁所以我覺得阿梁教授今次翻嚟咧。其實是一個很合適的時間， 他現在想回來佔中，聽說他們10月1日佔中，他就佔中回來佔中， 那個是去喝 而已，一會我們會播戴耀廷說去喝那段片。說回剛才那段片段呢，就是這個泛民主派呢，就對於即係人大常委會定咗呢個所謂政改嘅框架咧，就非常之唔滿意。咁所以咧，當政府要展開第二個階段嘅諮詢咧，關於政改咧，嗱而家其實個政改咧就行緊叫第三步曲。根據基本法，即係經過2004年解釋咗嘅基本法，同埋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咧，就係而家香港嘅政治改革咧，所謂政改咧，佢要經過五部曲嘅。第一部曲咧，就係由呢個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一個政改報告。咁然後第二部曲咧，就係人大常委會審議呢啲報告，跟住作出一個決議。第三部曲咧，就係特區政府草擬呢個政改方案。咁呢個政改方案具體嘅內容就包括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辦法同2017年嘅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咁然後咧，第三部曲咧就要去到立法會，要得到2/3多數通過。第四部曲咧就得到行政長官嘅同意，跟住然後第五部曲咧送去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咁呢個就所謂政改五部曲。舊陣時就三部曲嘅啫。咁後來經過2004年人大釋法、2007年人大閉門決定之後，就變咗五部曲。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共產黨加強對香港政治發展個操控，甚至乎係要完全操控，係嘛？咁而家人大個框架出咗嚟就好清楚，呢個就係一個完全嘅操控。咁而家泛民主派喺第一階段嘅諮詢嘅時候咧，即係話舊年年底，林鄭月娥就係頭先播嗰段立法會，即係我喺度講嘢嗰段嗰、那個段片嗰、那個畫面係咩咧？就是他們啟動的諮詢的時候，這個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和政制事務局的局長，就是這個政改三人組就坐在這裡向我們立法會簡介，就是向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簡介這個諮詢。那我就已經開宗明義告訴他，你這個是假諮詢，你是共產黨的奴才的奴才，是吧？那但是泛民主派那時呢還是就是充满啊，发紧梦系嘛？即系正如好似阿刘伟岳唔会陪你癫嗰阵时，佢陪紧佢癫系嘛？6个月又提意见，又参加佢哋举行嘅座谈，政府举行嘅座谈，参加由中联办举行嘅座谈，去深圳、去上海倾政改。去上海我唔去，我唔去我就话俾佢听，因为港茶不两立，所以我唔去。屌你去深圳，啲记者问我你去唔去，我唔去。港茶不两立，我哋立场好清楚嘅系咪？所有睇我哋節目嘅人，個個都好知道我哋嘅立場，係嗰班撲街呢班泛民，係咪？就成日抹黑我哋啊，又話我哋收共產黨資啊，又我哋做共產黨工具啊。而家我係第一個話俾你聽係假諮詢，你而家調轉頭6个月之後，你老尾你而家喺度講假諮詢，係咪？咁所以咧，點解要播呢段片咧？前後大家做一個對比咧，我唔敢話我係先知先覺。而是我是洞悉期間晨早知道你共產黨是撲街，是吧？你班撚樣仲係要掹住共產黨的三尾，是吧？你博有著數啊！唔好意思，教授，我哋呢啲節目可以講粗口嘅。咁而家咪真相大白。咁而家我又反而覺得佢哋杯葛諮詢又唔啱咯，係嘛？因為今日咧張報紙咧就整咗個諮詢方案，個政改方案出嚟，即係第二階段嘅。咁啊話咧，哦，原來分兩階段提名，第一階段你都入到閘嘅喎，1/8提名喎，第二階段先要過半數喎，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如果佢有啲鬆動嘅時候，咁你泛民主派係咪繼續杯葛先？所以唔好講到咁大，係咪？咁而家佢哋就講得好大啦，係咪？咁啊，但係又話要否決呢個政改方案啦，咁而家又話唔參加佢嘅諮詢啦，杯葛呢個諮詢啦，係咪？咁但係之前屌你嘥緊咗我哋半年嘅時間，你真係陪佢癲，香港人真係陪住你，俾你係咁冇冇到最後，你而家啊，我唔陪佢癲啦咁樣，咁香港人就喺度眼光光望住你，咁即係你呢班人係靠唔住咯。其實講到尾呢班人咧，長哥都係為咗選票保住個位，係嘛？嗱呢個咧。就是我哋對泛民主派，即係今時今日面對而家一個咁嘅即係所謂困局， 他們這些這表現我們是非常快感，我們真的是其是非其非，我話之嚟，我不會為即係團結而相同，我哋為相同而團結，係嘛？所以泛民主派成日話我分裂咗佢哋，屌你點分？而家我全部俾你哋踢出嚟咁啊，唔係我分裂 簽都唔揾你簽啊，係 咪？屌你你嗰個方，你嗰個咩聯署又唔揾我簽，係咪？你否決個方案，跟住就話俾人聽我冇簽，屌你乜咁就暗示我就可能支持個政改方案，咁撚獨立嘅嘢你都做得出，係咪？咁但係唔緊要，我哋都唔會計較呢啲咁嘅恩怨，從個大局出發，邊個人企喺人民陣營呢一邊？是吗？回头是岸，哪怕你以前做过乜讲过乜，我都当你是自己的朋友，是吗？你同我哋一起啊，屌你推倒重来啊，是吗？要求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由香港人修改基本法咁就得咯，是咪？嗱，我咧就讲完啦，因为有客人喺度，咁我又嗱，我哋第一节咧仲有十分钟到嘅啫。嗱，教授你都经常翻嚟香港嘅，你同香港即系啊啲民主派人士都应该有啲联系嘅，系嘛？咁你点睇而家个局咧？ 應該咁講啦，其實從1989年開始咧，應該有認識到咧，就係、是、我成日都咁講嘅。而家因為而家中國國民黨咧，就同中國共產黨咧就勾結，就準備要並吞台灣。咁所以咧，基本上以前蔣介石點對中國共產黨咧？以前蔣介石嘅。对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以绝对的不信任是对待共产党的、啊、所以身边所有都是共匪共谍即是人的捉，总之呢些许风即是那么多风吹草动就捉了嘛，在台湾当然啦，我们没有经过那些那么惨的日子、啊、所以现在不用怕的、啊、但是呢我现在讲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当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诈骗集团，因为他明明就搞紧最恶劣的资本主义，就告诉你他是中国共产党。所以现在面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你不单止要绝对的不信任，是我经常都挂在后面的，就是说要以比绝对不信任更不信任的态度。是不 是那现在 好奇呢这个讲法。 不讲法，这个就是绝对不信任，比绝对不信任更要不信任。 所以你任何 的。绝对不信任都可能有些走窄的，都不是绝对。 你任何的政治判断基本上一定要从这个出发。即好像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反服贸那样。那很多人说哇国民党不敢的，不敢这么恶劣啊，即是明刀明枪配合共产党的。乜卒之。咩张庆忠三十秒打，唔知有冇留意啦吓，即系喺个厕所度宣布通过服贸，即系咁嘅都做得出嘅，咁你点样信呢个国民党啊？咁啊好彩咧，就佢立法院啊守卫唔够森严，咁先至庆幸咧冲到入去。 特登打开，有人喺入边打开栋门。 哦，咁啊有冇人打开又唔知啦，即系佢有几个入口噶嘛，咁啊庆幸咧暂时啊挡住落嚟。咁我所以其实睇翻香港一样噶。你而家中共咧并吞香港嘅蓝图咧，已经系画得好清楚啦。好简单，2016年咧，港澳珠大桥啊通车啦。第二日咧，新界东北咧又要发展，未来新界个边境咧又慢慢模糊啦。基本上我嘅睇法好简单，2047咧就冇香港噶啦。即系呢个系绝对系佢嘅蓝图，就2047绝对冇香港呢样嘢噶啦。咁而香港利用价值淨係俾佢哋洗黑钱㗎咋嘛，讲简单啲，同埋咪俾佢哋炒囉，炒楼洗黑钱。咁所以大家要諗清楚，面对未来如果2017仲有得玩嘅，仲有30年。呢30年到底香港。 即係2017到2047。 仲有30年。咁而家年轻呢代呢，如果仲唔觉醒呢，坦白讲我哋呢代点样再挥呢都冇用嘅，因为始终力气有限。咁所以希望如果睇緊节目听緊节目嘅香港朋友或者世界各地嘅香港朋友呢，一定要觉醒。香港如果继续咁搞落去呢，就一定冇咗香港。咁冇香港又点呀？咁就打諗囉。如果你仲认为自己係香港人，咁就冇咗香港喎，咁点呀？咁你即係问緊认为是台湾人的台湾人没有台湾，那怎么办？那当然是不得啦，你怎么可以做人家的奴隶？还有是谁是你现在的主人先？就是最大的杀人、诈骗、土匪、黑社会集团嘛。 而家香港仲可以，我哋仲咁自由讲呢啲嘢啊！ 我哋而家 第时真系冇噶啦。 你所以呢个好重要嘅，其实即系头先教授嗰个讲法就系、是，你要对共产党咧系绝对不信任更，更比绝对不信任仲要更，即系不信任。咁但系我哋泛民主派即系在香港主流推动民主运动搞咗二三十年嘅呢一班人咧，佢仍然即系。而家嗰個民主回歸派咧就話哦散曬啦嚇，而家回啊即係我心向即係我心向明月啊，明月照溝渠，屌你痴心錯付係嘛？我係支持呢、這個啊你共產黨統治中國嘅，認同呢個共產黨統治中國合法性，希望佢體制內改革，希望改革派抬頭呢啲嘢講撚咗幾十年㗎啦，係咪先係嘛？甚至乎死咗嗰個司徒華都講啊，習近平咧一定會搞政改嘅係咪？即係一定俾你香港人有機會普選嘅係嘛？即係有呢啲咁嘅夢想係嘛？咁而家大家都睡啦。連張文光而家都 幻想， 係咪張文光都寫咗篇文啦？係咪先？係嘛？好多人而家即係分別喺度寫文，但係佢又唔係懺悔喎，即係佢只係話嗱，而家冇得搞咯，咁樣啫嘛，係咪？咁你仲有咩民主回歸咧？請問係嘛？我記得若干年前我參加咗一個即係喺台灣嘅座談會咧，佢叫民主統一就和平獨立一個咁嘅研討會。其实呢个都有问题嚟噶， 边个扮嘅先？ 边个扮？中间啊，紫色扮嘅嗰阵时，呢个拣咧拣咩嗰个？ 哦，得明啊明啊，知噶知噶知噶。 咁啊，佢呢个讲法又好有趣，我觉得系嘛？民主统一、和平独立，咁呢个前提都系话啊，只要中国有民主，咁啊可以统一咯，系咪？嗱，倪匡嘅講法就係、是：，屌你乜中國有民主都唔撚同佢統一嘅話，你明唔明？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倪匡嘅講法。我昨晚同佢通電話，佢好笑。佢屌你乜剃咩頭咧？佢點解唔剃埋啲鳩毛咧？嗱，呢個係倪匡講噶，唔關我事啊！我唔係想侮辱呢班人啦。嗱，我屌咧，我琴日我同倪匡嗱，我轉述你講嗰句噶。屌佢同我講嘅時候講到哈哈大笑啊嘛，你明唔明啊？剃乜嘢頭啊？剃埋啲鳩毛笨柒咁樣，你明？呢個係倪匡講，我琴日同佢通電話，因為我一頭半個月，我一定兩個禮拜、三個禮拜，我要同佢通一次電話嘅，你明唔明啊？咁佢就喺度講呢單嘢，佢呢班咩人嚟㗎？佢話：屌你，佔中講到而家係咪？跟住又得個講。因为共产党靠不住，你就在这里跟共产党在这里咦哦这样。咁所以你又绝对不信任，更要不信任，这个绝对正确的。我告诉你，我们就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是，是吧？就是我们对共产党或者对共产主义呢，即是在学术的讨论上面呢，你可以即是有很多讨论的关于共产主义，是吧？但是共产党作为一个一党专政或者现在寡头独裁的一个政党呢，大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亦都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喂，你凭什么跟他妥协，凭什么跟他讨价还价啫？是不是？是没有，你只能跟他对抗，没有第二条路的嘛，这个是事实的嘛。你仲有咩位可以转呢？搞到今时今日，好啦，经过半年啦，好啦，你而家就如梦初醒，话屌我唔同佢咨询，我唔参与佢咨询啦。咁你而家先如梦初醒，系嘛？咁其实个真相就唔系如梦初醒，都系一个政治嘅策略，系嘛？以退为进，话俾人听嗱，而家唔系我唔帮你哋去争取民主，唔系我哋唔尽力，而系佢霸王硬上弓，我哋唯有杯葛佢，我哋全面占中。就咁咯，跟住你咪保住你2016年嗰个选举咯。讲嚟讲去都系为咗2016年嗰个立法会选举啫嘛。呢班唔该铲，你明唔明啊？屌你咪人嚟，成为全班都卖港贼。我而家话俾你听，你边个同共产党谈判嘅就系卖港贼，讲捻完，同埋呢个系我哋一贯嘅立场嚟嘅。边个主张同共产党谈判，边个有同共产党谈判嘅就系卖港贼啊嘛。唔系点解我哋要喺2010年搞呢个五区公投失败？系嘛？你民主党抽我哋后腿，搞到我哋五区公投失败，跟住你走去入中联办同佢谈判，跟住通过政改方案，待住先啦、就是。而家你就话唔捻待住先，当时你系待住先啦，累到我哋鸡毛鸭血，系咪？所以呢个咧系值得声讨谴责嘅。我话俾你听，包括呢个占中，而家嗰种讲法都系。所以我哋第二节翻嚟咧，就讲呢一个戴耀廷话叫你去饮啊，睇你陪唔陪佢饮啊，睇饮砒霜地饮白兰地，休息一阵。